喊出了歌声， 领导我们的解放，领导我们的解放， 一呀一呼 哟。 送礼

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， 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 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， 那遥远的地方， 在那遥远的地方像燃烧的火，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。是人不忍离去，他是用了青春的血液来浇灌。成了友谊破灭的象征。

春风秋雨，小苗儿已长得又壮又高。 当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，我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喜报。雪山烧烤，烧去了一串串甜美的葡萄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碎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碎 葡萄熟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，心儿醉了。 送红军， 民来义勇军，军民团结大地人， 大地人红旗风光好， 风光好， 军民一家亲， 一家亲， 山泉河水情有情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